闭嘴的呢就叫轰。一般来说呢，用来形容两个人关系特别好的时候啊，通常呢就会讲说是阿轰的呼吸或者阿轰之交。那么这篇小说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名字，是跟它的主题和内容有特别紧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简单了解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这本书里呢有三个主人公，其中第一位呢叫门仓修造，是一位长相非常俊美的高富帅，他是已经结婚了，然后走在街上呢几乎每个女人可能都会回头看他。他还有一个好朋友叫水田仙吉，水田仙吉和门仓修造比起来就看起来更加的平凡的一个中年男子，大概是42、43岁吧。他呢也结婚了，但是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是因为水田仙吉的妻子多美更加微妙，因为有家室的门仓对仙吉的妻子多美其实是暗暗的抱有这种爱慕之情的，多美呢也对门仓有一种比较欣赏的感情，所以一个呢是有妇之夫，一个是有夫之妇，关键中间还夹着一个明知道自己的朋友喜欢自己的妻子，这样的一个水田仙吉，所以看起来呢可能是很尴尬的一个关系，但是呢这个故事呢把这种关系处理的是非常的微妙，具体怎么一个微妙的形式，我们等一下在书的内容的具体分析里再给大家介绍啊。那么一位女作家能够处理感情婚姻生活中的这种题材，那么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向田邦子的这样的一位作家啊。她呢是在1929年的时候出生在日本东京，其实她的整个人生是几乎与日本的昭和年代重合的，大概就是在20世纪的20年代到80年代。我们都知道啊，在这期间日本经历了很动荡的战前时光，包括对外扩张的二战和之后的经济的高速增长期转型期，就很波澜壮阔的一个时期吧。那向田邦子的父亲呢是一位保险公司的骨干职员，因为工作需要，所以他确实经常要搬家。从向田邦子的幼年一直到他的高中时代，他一直是跟着家庭四处搬迁的，这段经历也在阿轰这本书里有所体现，也是主人公的一个生活形式。大学毕业之后呢，向田邦子一开始呢先进入一家电影杂志社当编辑，后来才开始独立写剧本、随笔和小说。特别遗憾的一件事啊，就是在1981年向田邦子52岁的时候，他突然遭遇空难离世，就是我们就感觉特别有才华的一位女作家离开了我们。手里拿着这本他唯一的留给世人的一部长篇小说，就会想啊，如果他能 没有遭遇那次灾难的话，也许他会奉献出更多更好的更精彩的作品。 对对对，没错。而且不仅是他的作品很优秀啊，我们等一会儿在分析作品的时候大家一定能够领略到他作品的迷人之处。向田邦子本人呢也是一位特别有个性的艺术家，他刚进出版社的时候啊，经常穿着黑上衣黑长裙，同事呢甚至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黑匠，而且他还非常有生活情绪，擅长裁缝，自己亲手做衣服，还喜欢养猫，也擅长做菜，和妹妹开了一家小料理店。就这种独特的生活情绪，而且这个人长得还非常的美丽啊，这种过人的才华使他成为了当时日本文坛才女的代表，至今还有很多向田邦子的仰慕者会仿效他的生活品味啊。就是在了解向田邦子的过程中啊，我还看到一个传言吧也好，就是不能证实的一个说法啊，就说这个向田邦子重视生活品味到了什么程度呢？如果今年冬天他想买一副手套，然后就喜欢一个款式，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打动自己的手套，那么他这一整个冬天宁可不戴手套冻着手，也不买一个自己不喜欢的手套， 绝不退而求其次。 对对对，就是很追求完美的一个人。我们再说回他的这个创作情况啊，这个向田邦子一生的创作大概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呢就是大概有20年左右的时间，他是写广播剧和电视剧的剧本， 因为他在剧本创作上，在对白和构思上特别的巧妙，甚至呢被当时的人们称为他创作的电视剧为向田电视剧，就是很有他个人的特色。此外呢，他也是一位高产又高质的创作者，就是在整个70年代啊，他和另外两个人并称为三大名编剧，就是说在编剧这个领域他已经是做得非常成功了。而且呢，在他去世之后的1983年，日本还专门设立了奖励优秀剧本的向田邦子奖。但是很遗憾啊，大约在1975年的时候，向田邦子在他46岁那年做了乳腺癌手术。这个术后，他的右手几乎是瘫痪，所以他这种身体状况已经没有办法再承担之前的广播剧、电视剧剧本那种高强度的，因为你要按照电视剧的推进，按照别人给你的时效，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才要完成自己的工作。那种高强度的剧本写作，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能允许了，所以导致他客观原因导致他进入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他开始渐渐的尝试写散文和小说。这是大概在1975年到1980年左右，然后到了1980年前后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创作出很成熟的小说作品了，像我们今天刚刚提到的这个阿轰，还有我们今天等一会儿要介绍的第二本书《隔壁的女人》，许多篇短篇小说啊，也是取得了不亚于他在编剧领域的成就，包括很多都后来被翻拍成了电影、电视剧。阿轰在被高仓健主演的电影翻拍成《情义知多少》这样一部电影，1979年创作的《如同阿修罗》，包括1981年创作的《隔壁的女人》，都被翻拍成很优秀的，而且是多次得奖的电影。所以导演黑泽明呢，也曾经这样特别遗憾地说啊，向田邦子写的书是那么的优秀，他的早逝让人惋惜。那我们说了他的三个创作阶段，那他的创作的主要内容和主题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家庭。我们大家都觉得家庭这个题材可能已经看了很多了啊，从很早以前咱们看的《渴望》啊，包括我们还知道日本也有一位既是编剧又是作者又是导演的这样一位作家，叫市之愈和啊，他也创作了很多这样题材的作品。就是我们认为家庭剧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写的，或者把内容和主题已经写尽了的时候，我们再看向田邦子的作品，会发现他对人性、对家庭的剖析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所以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市之愈和啊，前段时间还比较大家都了解的一部电影《小偷家族》，比海更深，也都是在很多国际的影展上获奖了啊。这个市之愈和呢，就曾经这样评价向田邦子的作品啊。其实我想，他通过阅读向田邦子的作品，他肯定也找到了一些他创作家庭类作品的共鸣。他是这样说的：说其实家人之间的关系是最麻烦、最难缠、最不能坦诚相待的。但是家人仍然要生活在一起，因为在一起才会让人感到安心，这是向田邦子作品中最迷人的地方。 他道出了人性中非常终极的一种无奈。 对对对，就是很矛盾的一种情绪，很复杂的一种情绪。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向田邦子的这个创作风格呀，他的主题呀，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这个向田邦子的作品，来进一步感受像刚才市之愈和讲到的他的迷人的地方啊。 嗯，咱们就翻开阿轰这本书， 对， 是吧？ 对， 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啊，介绍了向田邦子他的这个整个的创作过程，因为之前他是写剧本的，写电视剧剧本的，所以他的小说翻开啊，我翻开的时候就看到第一页，看到第一句，我就会继续往下看，这是他的魅力， 抓住人了。 对，他的画面感非常强，不像看有些小说啊，他可能比如说前面30-40页他没有进入，他在勾画编织的那个情境会有一个巨大的外壳在那儿包裹着，你必须得进入，耐着性子去进入，才能进入那个文学的世界。而我们今天推荐的向田邦子的作品，无论是这个阿轰还是隔壁的女人，只要你翻开你就能看进去，这个很不容易啊。比如说我们翻开阿轰，我们随便读几句，读两句啊，这就是他第一笔第一个字第一句话他在写什么。他说：门仓修造在烧洗澡水，他弯下修长的腿 蹲在灶口，灵巧地使用崭新的色屁团扇与吹火竹管，而他的穿着怎么看都与生火烧水不搭界。三件套西装是不久前才从银座的英国屋送来的，领带与镶有金亮宝石的袖扣也是他为这天特地挑选的配件啊。哎， 对， 一个西服革履啊，穿着特别高大上西服的一个男人在烧洗澡水，他就一下就能把你勾进去哈。 对，紧接着米夏刚才读过的内容给大家介绍啊，其实这一段内容说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主人公门仓修造在为刚刚从外省调到东京来的水田仙吉和他的妻子多美一家人烧洗澡水。我们知道门仓修造和水田仙吉是好朋友，但是这种好朋友就已经友情到了跪在家里的这个浴室里给对方烧洗澡水吗？反正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是感觉哎，有一点奇怪啊。他这个看起来奇怪的地方必然背后另有隐情，那我心里可能就埋下了这么一个问号。但是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还要继续的往下看啊。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当你心里埋下这个问号的时候，那么作者向田邦子他营造的这个戏剧张力的第一步已经完成了，让你产生了好奇，哎，吊着你继续往下看。那么我们看到仙吉掀开浴缸的盖子，就是仙吉和多美已经到了这个门仓修造给他们安置的新家里之后，仙吉掀开了浴缸的盖子，衣服没脱就伸手进去，就此不动。连聪子也很清楚，聪子就是水田仙吉和多美的大女儿，她不只是在试水温。我们再看看多美是什么表现啊？多美来到厨房里，打开米缸，里面装满了白米，还放了量杯。多美举起白米，任由米粒滑落，就此打住。作者不再说了，她为什么要举起白米？看着米粒滑落的时候，她到底脑子里在想什么？作者不告诉你了。说到这儿，作者就说别的去了。那夫妻两个人的这种很有意味的这个行为背后是什么呢？其实这也就是我认为，就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向田邦子最作品的最大的吸引力的地方，就是欲说还休，有很多不可说的部分，但是这些不可说的部分恰恰给了读者比说还要丰富而复杂的内容。接着啊，就是这本小说我打开之后，我读到的最令我感到震撼的一个情节啊，就是那水田仙吉享受完这个朋友煮的这个洗澡水，洗完澡坐在家里吃着门仓修造提前安排好预定好的让别人送来的鳗鱼饭的时候，门仓修造这时候抱着一个特别大的收音机冲进他们这个新房子里来了。向田邦子这时候就这样写道，仙吉从起居室冲出来，光脚跳下拖鞋口，二话不说就朝比他高出一个头的门仓挥拳。就算作者没有明说这个挥拳是什么意思啊，经过前面的段落，其实我们也大概能猜出这个挥拳的动作里应该包含有喜悦，三年没有见老朋友了，还有感激为我找房子为我烧洗澡水，还有亲近，因为两个就像兄弟一样的朋友的关系， 哥们儿， 对，没错，哥们儿。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情绪，但是这种情绪呢，作者现在没有讲，我们随着故事情节的层层推进，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才能领会啊。我为什么再说回我刚才为什么要感到震撼，就是原因在于他的这样的一种写法，就似乎是作者和读者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特别强烈的信任感，就好像这个向田邦子和我在打网球，他是教练，他在对面大力发球，发球之后就是他的那种投入和用的力气让我感觉到他相信我完全有实力有能力接住这个球，也就是说我完全应该能够猜想到他挥的这个拳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读到这儿呢，我就想起英国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啊，也是非常有名的文学评论家奥登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和我在这个阅读向田邦子的这样的类型的作品的时候感受很接近。他怎么说呢？他就说，一个相信自己的作品拥有或将会拥有读者的作家，在他的文字里总会流露出一种分寸感， 他知道何时停顿，以便让读者有机会做出回应，但认为自己的作品曲高和寡的作家却不敢停笔，因为害怕随之而来的令人茫然的沉默。那么我相信向田邦子一定是属于前一种作家，就是勇敢做停顿的那种作家。我觉得正是因为有了这层作者和读者的互动的关系，或者说有了这种信任感，作为读者的我们啊，尽管我不知道向田邦子发过来的这个球我能不能接住，但是我一定会拼命的向前跑，拼命的想接住这个球。所以我在阅读这段的时候，我就努力调动自己，哎，这一挥拳里边到底还有什么想法啊。所以我就想，刚才也讲过了，尽管今天我们介绍这两本书很薄，又是家庭题材，看起来觉得很好读，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全情投入的读向田邦子的作品，你会觉得很累。 对，因为与人相处有一个原则，就是信任是成本最低的一种交往方式。只要你给予他信任， 对， 他其实就按着你信任的那个方向去发展。我觉得作家和读者虽然素未谋面，可能我们现在都已经阴阳悬隔了啊，他已经去世了，可是他留下的作品，他在创作的时候，他给予每一个读者，未来的读者足够的信任，那么这种信任其实是有张力的。 对， 就像刚才刘颖说，我可能接不住这个球，但是我在全力以赴，那么这种调动，这种张力是非常强的。 对对，是这样。你看了这个情节之后，正在震撼过程中啊，紧接着作者又会给了你另外一个情节，一个很小的细节啊。他就说，这个门仓修造抱着收音机进了房间，水田的妻子多美蹲在这个拖鞋口摆鞋。一开始呢，多美把门仓修造的鞋摆在丈夫的鞋旁边。这里面有一个稍微长一些的描述啊，我们还是请米夏这样美好的声音为我们读一下这一段摆鞋的细节，然后咱们再进一步做分析啊。 咱们来听听这样的文字啊。那是比丈夫大一号高级的多的皮革制的新鞋，崭新的皮革有一种年轻的野兽气息。他将仙吉的鞋子往旁一摆，仙吉脚背高，脚盘宽，鞋子都撑到变形了。他不禁念头一转，又把门仓的皮鞋单独放在拖鞋口的石板上。这是一个细节，很小的细节啊。 对，没错，又是这样。说到这儿，作者不再做进一步的解释了。多美到底转了什么念头呢？我看到这儿的时候，猜测的时候，只以我看到此处猜测的感觉是，多美也许不愿意让自己的丈夫和这么一个优秀的男人做对比，这样的话让自己呢感觉自卑也好，感觉不愉快也好，但是我并不确定。作者还是在通过这些小细节在铺垫，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的给你指出他铺垫的方向。那我们继续看啊。当然了，看到这儿我并不是没有产生这样的怀疑，就是作者是不是在暗示多美和门仓之间有感情，我会有这样很小的一个想法，但是我并不敢确定。紧接着呢，作者又给出了一个故事情节，就是39岁的多美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门仓修造呢就背着多美和水田仙吉私下里商量，因为他们水田仙吉和多美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嘛，就说如果你这一胎怀的生下来是男孩，那么你们的第一个男孩我不跟你们抢，那你们自己留下，如果这一胎生的是女孩，我希望你们能把她交给我，让我收养。我当时看到这个段落的时候啊，尽管这门仓修造高富帅一开始对他有一个很比较好的相对比较好的印象，但是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近人情啊，未经妈妈的同意，就是小孩的母亲的同意，就擅自和丈夫商量要把别人的孩子要过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礼貌很不合理的一个做法。后面呢， 那这时候老公怎么说的呀？ 老公说的是可以呀，没问题，一口答应下来。当然了，门仓修造也问了啊，那如果多美不愿意怎么办？那老公很骄傲的说，这是我的孩子。就是很自负很自大的这么一个居家的男人啊。紧接着就是很遗憾的是，多美的小孩流产了。 哦， 这时候大家都很伤心，那门仓修造和水田仙吉，一个好朋友一个丈夫，两个人就一起蹲在庭院里，蹲在庭院的纸门的两边。门仓修造是嚎啕大哭， 就高富帅嚎啕大哭， 对，高富帅嚎啕大哭， 嗯， 水田仙吉沉默，然后就注视着这个庭院里，就肯定也是很伤心嘛。这时候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作者之所以要把这本书命名为阿訇的含义就在这儿了，因为现在出现了一个人物，讲了一句话，就是水田仙吉的父亲叫初太郎，他说这两个人简直就是阿訇啊，因为就相当于在日本神社门口蹲着的一个张嘴一个闭嘴的，形容出这两个人是同呼吸共命运的那样一种兄弟之间的情感。 嗯， 这时候还有一个人物也通过他的心里的所想道出了作者给读者要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多美和仙吉的女儿聪子。聪子说看到叔叔和父亲的这个状况之后，他想到了学校里学的一句话，叫夫妇相和，朋友互信。紧接着作者呢又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就是以叙述者的这样一个口吻，接着明确地说聪子这两句话的背后似乎有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阴暗洞穴。这其实已经算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暗示了啊。我们刚才呢在阅读这些段落的过程中，就像我自己说的，其实我也不知道门仓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多美，直到下面一个情节作者才第一次把一个谜底比较直白的揭示给我了啊。就是刚才讲到多美流产了之后，门仓又非要拉着仙吉学小提琴， 嗯， 仙吉不愿意学，而且门仓呢还非要在多美家找了一个白俄罗斯的老师教门仓和仙吉两个人去一起拉小提琴。这时候呢作者没有再含蓄的表达，他很直接的告诉我们，门仓之所以这么做是要逗多美一笑。其实啊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记得我自己在读到这个段落的时候是笑出来了，那可能是无声的笑啊，因为我终于这个笑里边 也有几个含义，因为我终于明白之前的很多情节背后是事出有因的，包括说为朋友和朋友的妻子烧洗澡水， 嗯， 包括说非要这个朋友的老婆的孩子，其实背后隐藏的全都是门仓修造默默的对多美怀有的这种情谊。 嗯，说默默的吧也未准就准确，他虽然从来没有在语言上表达什么，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对于他这个哥们儿来讲啊， 对， 就是多美的丈夫，嗯， 水田仙吉， 水田仙吉来讲啊，这个有点，你怎么天天都待在我们家啊？也给我们俩烧洗澡水啊！我孩子去世了，死去了，你嚎啕大哭哈，啊！ 对对，其实米夏刚才说的呢，是作者给我们留下的，我把它命名为第三个谜团，就是水田仙吉到底知不知道门仓和多美之间这种感情，那么他又是如何看待这种感情的呢？现在此处这个段落作者没有明确的讲，但是他也是给出了一步一步的暗示，他会在小说中间段的部分再进一步表达这个问题。 嗯， 我刚才说到啊，我看到门仓是要逗多美一笑，所以特意安排了练小提琴的这个课程。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同时也有一种就是很感动或者说想哭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吧， 嗯， 就是被门仓这种用情这么深所打动，这个情感埋藏的太隐蔽了。 那听到这儿可能听众就要问了啊， 嗯， 门仓是一个高富帅啊， 对， 自己是一个社长是吧，嗯，衣食无忧，事业成功，家里有妻子，那 妻子还很漂亮， 妻子很漂亮， 嗯， 他为什么喜欢多美？多美39岁了，按说不是青春韶华的时代啊。 没错， 一个39岁的一个中年的妇女，一个女性，还有一丝憔悴，长得也不艳丽。他喜欢他什么？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啊，作者给出了一个情节，让我们看到多美身上的有一种俏丽也好， 可爱也好，纯真也好，这些东西是符合了门仓的审美，所以他才默默地仰慕着多美的妻子。她并不漂亮，恐怕也不能够带给门仓实际的好处，比方说感情的一些具体的行为，他们之间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但是就是这种默默的仰慕，就造成了一种类似柏拉图的感情或者柏拉图爱情的这么一种愉悦感吧。我想门仓之所以被多美吸引，正是被这种很微妙的感情吸引不能自拔，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也许我们的读者看到这本书之后会有各自不同的理解。我们刚才讲到啊，说我看到这个门仓对多美特别的用情，其实内心也是很受触动的。一方面呢，是门仓修造这么埋伏的这么深的一种感情；另一方面呢，我认为是和作者向田邦子的文笔和他的铺垫很有关系的。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向田邦子给我造成了很多谜团啊，包括门仓真的喜欢多美吗？甚至在一开始那个烧洗澡水情节的时候，我还曾经怀疑，难道门仓和仙吉之间有什么超出朋友之外的感情吗？之后作者还曾经写过，聪子在言谈话语之间也讲过很喜欢这位门仓叔叔啊。我还会想，哎，会不会是这位叔叔和他们的女儿之间发生了什么感情呢？所有的这些暗示也好，或者是作者无意识的暗示啊，都让我就是到了现在我知道他们感情之后啊，其实之前的一些暗示是让我越来越离题的，就远离的主题。一旦作者很猛然地告诉我门仓和对多美之间的对多美的这种感情，我才发现我那种，我为什么说会很受震动，情感上很强烈，就是那种远离的张力一下子回弹回来，撞在我身上，给我造成了特别大的这种情感撞击，一下让我觉得，哎呀，这个感情太珍贵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作者设定的这个情节，另一方面是作者写作上面的技巧，造成读者会产生这么大的情感波动。你就会感觉，哎呀，原来当初的那么多看似无意甚至是莽撞无理的要求都是有意，看似的无情全都是门仓修造的友情。很受震撼吧。那我们讲到这儿啊，刚才说过了，第一个谜团我们已经知道了，门仓是喜欢多美的。紧接着我们心里就会想，那多美喜欢门仓吗？ 是啊，他是知道一直装啊，还是浑然不觉呀？ 对，在处理这个谜团的时候，向田邦子没有像处理之前那个谜团抻了那么久的文字啊，他很快就会告诉我们，因为这两个人在一起每周六学小提琴，他很快就给我们讲说，多美会在这一天特意用火钳烫头发，还会插花儿。从聪子的视角里面看呢，多美那一天会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就心里大概其有一个猜测，哦，原来多美也是喜欢门仓的。但是啊，我们之前也讲了一个情节，就是门仓想要多美的孩子的时候，多美其实是断然拒绝的。这时候我就会心里有一个矛盾，那他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 我觉得即使喜欢一个女人也会断然拒绝的。 对对，所以 一个母亲也会断然拒绝。 对，从母亲的角度讲，对，但是我相信啊，我或者说我感觉吧，这里面还有其他的一种隐藏的情绪。就是看向田公子的作品啊，我能感觉到他似乎是故意让一些情绪也好，一些态度也好，让他产生一种很模糊似是而非的感觉。那作为我们这些读者来讲，他越模糊我就越想看清楚他到底在写什么，他到底在说什么。那么好，我们也大概其知道了多美是对门仓有感情的，那么这个感情的这个度到底是什么样呢？作者紧接着又给我们讲了几个细节，从这个细节里我们能够看到啊，当多美和门仓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 这时候仙吉如果不在场的话，他们之间会隔着一个空座位，而且两个人拘谨的就像小学生一样。有一次门仓的脚受伤了，来到仙吉家，正好仙吉不在家，那多美说你一定要把袜子脱了冲洗一下才可以。门仓就坚决不同意，说仙吉不在的话，我是不可以脱掉袜子还登堂入室的。就由此可见，两个人虽然互相都有情，但是又是谨守礼数的。 这就发乎情止乎礼啊！ 对对， 标板。 对，那多美对门仓真的是我们之前说的仅仅是柏拉图之爱啊，我喜欢他，但是我绝对不能越雷池半步吗？也不完全是，就是说向田公子设计的人物非常复杂，感情非常的丰富。这时候借水田的爸爸初太郎的话又说了，就是当门仓跑来告诉多美一家他的外室，就不是他的妻子啊，是他的外室怀孕了。这时候呢，多美表面上表现的哎呀恭喜你，这是大好事啊，终于有孩子了。但是初太郎这时候在旁边有一个心理的描述啊，说你嘴上说恭喜，但是门仓与另外一个女人有了孩子，你并非衷心喜悦吧。那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多美 这句话是说出来的， 不是说出来的， 是初太郎在心里的这样一个、哦、心里面的一个想法。 嗯， 但是我们也能从这里面揣测出，作者是想通过这个东西来表达多美对门仓也是有那种小女人的心思的。包括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啊，多美也讲，不是讲，是心里想、嗯、自己其实曾经做过很多和门仓在一起的梦。 嗯， 但是在这些梦里呢，每次都在两个人快要拥抱的时候，多美及时告诉自己止住，而没有发生进一步的接触。 嗯， 但是有几次当多美对门仓的感情比较感动的时候，他也会在梦里让自己和门仓能够抱一会儿，再跟自己说松手吧。就是很复杂、嗯、很可爱的这样一个女人。 嗯， 我想这也是门仓之所以喜欢她的一个原因吧。那么现在我们就进入第三个谜团啊，也是米夏刚刚问过的，水田在这里面到底是怎么看的呢？ 对呀、啊嗯，因为在听到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其实这故事就。这人戴了绿帽子还装傻好像挺狗血的，但是通过前两个谜团的拆解、嗯、我们觉得啊，这个女作家真的是非常的牛啊，她能把人性写得这么微妙， 对， 这么复杂，然后其实每个人或许心里都了然，可是还要在这个复杂的关系中维持一种平衡、 嗯、 这很不容易啊， 对， 这是人性的一种无奈啊，就是生之为人和别人相处的一种终极的无奈。那么这个人我们说，哎，这个好像是戴着绿帽子然后嗯，其实又可以说是最聪明最了然的一个人。 没错。 那他是怎么想的，他都知道什么？ 没错没错，正像米夏说的，这个一开始看起来不起眼的水田仙吉到故事的后来的发展啊，我认为这是向田邦子塑造的最成功也是最耐人寻味的这么一个人物。向田邦子早在开篇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给咱们埋下了一个伏笔啊，因为一开始也讲了说门仓给他们烧完洗澡水之后，多美咱们理解了吗，他举起那个白米是因为他感受到了门仓对他的情谊。那水田仙吉为什么把手伸进澡盆之后感受那个水的热度，然后也是不发一语呢？这里面除了对朋友的这种感谢，肯定还有别的东西。这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水田仙吉是了解朋友对自己的妻子的这种思慕之情、 嗯、 也知道自己的妻子感受到了朋友的这种感情，同时也对对方有好感。 所以作为一个男人来讲，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方面他觉得这个哥们儿实在对自己是太好了啊，这个帮我找了房子还帮我这个烧洗澡水。 对， 可是在这之外他又有其他的目的，就他不是那么单纯，他还喜欢着我的女人，所以他这个时候心情是很复杂的。 对，那么按照我们通常的惯例都知道，一般的男性要知道这个情况肯定就跟朋友急了， 蹭了，这就是是吧。 对， 你小子安的是什么心？ 对啊，就跟自己的老婆闹翻了摊牌了。但是 水田仙吉之所以不这么做，是因为他陷在三种感情里。他对门仓的友情他很珍视，从他们两个人一起服兵役的时候，就是睡上下铺的兄弟，他对自己的老婆多美有着亲情也有着爱情，所以他现在这所有这种感情里他哪种都不想放手。就像他们的女儿聪子说的，他感觉从小家里就是四个人，这种状态是非常舒服的，大家每个人都很开心。那么这种感情，这三种感情，这三个人之间的感情堆积出一个很奇怪的形状，就像仙吉后来对找上门来的门仓的妻子说的，说古怪的形状自有古怪形状的平衡，或许有时那对大家来说就是幸福的形式。所以你看这个人其实是非常睿智非常有智慧的两个人， 就是他早就看透一切了。 对，没错， 他又觉得这种平衡打破了，其实我们要失去更多，那就维护着这种平衡吧。 对对，甚至是在门仓的妻子找上门来直接质问多美，说我和门仓离了婚，你们两个人不就能圆满了吗？ 虽然他们俩从来没有肉体上的接触， 从来没有， 有没有出轨啊，但是精神上的我们另说。 对， 但是已经足以引起了这个高富帅这个家庭中另一个女人的极大的这种醋意和不满。 对，这种醋意甚至达到了刚才咱们没有提到啊，他曾经喝药自杀，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他找到多美，但是多美当时没有答话，反倒是他的先生水田仙吉站出来说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一番话，古怪的形状啊，其实是一种幸福的形式。所以可见呢，这三个人都在努力地维护着这种很微妙的平衡啊。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多美，我们曾经怀疑他那只是发乎情止乎礼吗？其实他也有一些小女人的内心的醋意呀。那门仓真的就这么大度吗？一个药业公司的一个部门的经理真的有这样的度量能够容忍自己的好朋友和妻子之间存在着这种柏拉图之爱吗？也不完全是。我们之前讲过一个情节啊，就是当门仓抱着一个大的收音机来到他的新家，水田仙吉立刻跳下拖鞋口，挥拳捶了门仓一拳。当时我们说这里面有亲近啊、喜悦啊、感激，我们当时没有说的一种感情，到了这本书的后半段我们慢慢就能够领会了。那是什么呢？就是门仓对水田对门仓内心也是有一些不高兴的。我都知道你喜欢我老婆，但是我又没办法，谁叫咱俩是好哥们儿啊，谁叫你和我老婆之间其实没有发生什么呀。这样呢，书里面就会有另外一个情节，也是这整本书里面我看到的水田第二次打门仓。原因在于啊，水田的下属挪用公款，然后有5000块钱的亏空。这时候门仓知道了，立刻就提出说第二天早晨我就给你送钱了，因为他毕竟是一家金属公司的社长。听到这个话之后，仙吉本想说什么，却又就此低头不语。然后他拿脱下的滑雪帽抽打门仓，一次又一次的打他。看到这第二次仙吉打门仓，我就觉得我已经能够理解作者的意图了。这里面除了我们之前说的喜悦呀、感激呀，还有一种情绪就是我知道你都是为了他。因为也在后面的情节里面，水田对多美讲到说，那个家伙不只是帮我，他应该是不想看到你哭。所以这再一次证明了水田对这一切其实都已经早就了然于胸了啊。这个就是这几个人物的这种层层一个一个谜团的给我们解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啊，不可言说、欲说还休等等的这些，营造出了这个小说作品的戏剧张力，也给我们的情感造成了很大的一种冲击啊，让我们喜欢他的这个作品。那我觉得 咱们刚才分析了细节啊，因为向田邦子的作品还在他去世之前，凭借三部短篇小说获得了日本的文学大奖直木奖。 嗯， 他的评委也给出了向田邦子很高的评价啊。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评语也进一步理解向田邦子的这个作品。我们也请米夏非常好听的声音让我们感受一下啊。 来来来，咱们看看这个评语啊。这个评语是这么写的。说最令人震动的感情应是他没有直接写出来的感情，正是因为没有明讲，所以我们在心中了然。最意味深长的吻也是他没有写出来，却让我们都在心里完成的那一个。最温暖的拥抱是他的故事里一再错过，而我们心里依旧迫切期待的那个。最深切的原谅大概也是没有说出来却蕴含在眼神里的那一个。这就是向田邦子的世界，这就是他的故事。作品可谓几近完美，创造了一个独立的世界。向田邦子观察女性的视角与男性截然不同，笔触细致入微，刻画入骨三分，遣词造句也自成一派，可谓日本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这是评语啊。 对对，直木奖的评语。我感觉这评委真的太有水平了，点出了向田邦子小说作品中不可说的那个最大的迷人之处啊。 对，就是他给予读者充分的信任，留白啊。因为我们其实都是亚洲文化， 对， 我们讲究含蓄，从来不直给，不把画面铺满啊，有很大的留白，那个地方似乎什么都没有，但是它是满的，多一点东西都会觉得挤。刚才我和刘颖在聊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一直还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为什么门仓会如此喜欢多美？是不是因为多美能满足一个男人某一方面的一种情感的需要，或者说自我价值的需要啊？这样理顺下来似乎没有。然后他就让我想起了叶广芩先生写的一部小说，在他状元梅之前他还写过一部采桑子啊。然后因为他是我嘛，他是那个写作的那个人啊，他的父亲是一个北京大爷，就是吃喝玩乐具有很高的审美水准啊，这个票戏，然后玩古玩字画啊，就是也很善良这么一个人，仗义疏财，但是不太管家，北京的过去的那个男人的形象。他的母亲是后来嫁给他父亲的啊，一个大家闺秀，漂亮聪明，知书达理，把这个家照顾得井井有条，外也可以内也可以。可是他的父亲就是小的时候带他去，说我们俩去戏园子吧，他爸爸其实带他出去出轨去了啊，就这我就带一个闺女一块去的，你们不能说什么也不能怀疑我们啊。然后他爸爸找的那个出轨的对象就令我们非常的惊讶，那是一个40多岁的寡妇，就是长得平淡如水，然后还带着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大概10岁左右，就是刚懂事儿。所以他们去的时候，这个男孩很不高兴，就觉得你们又来了，你是和我妈妈有不正常的关系，他表现得非常逆反和抗拒，然后就很委婉地说他爸爸和那个女人就进了屋了啊。然后这个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家里有一个那么好的妻子，他要外头找一个这样的女人。后来情节慢慢铺开，我们知道就是有一次他描写他的爸爸在给这个女人沏炉台的灶，就是他也穿的就是锦衣玉食的啊，都是特别好的衣服，然后在那儿撅着给他沏那个灶，把衣服袖子都撸起来，大汗淋漓。他觉得这个女人需要我照顾，这个女人需要我关怀，这个女人紧紧地依附于我，她在依赖我啊。然而家里的那个女人她也很好，但是她不需要我，没有我她依然能活得很好。所以在这个程度上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她爸爸会找一个那样的40多岁的一个寡妇， 找到存在感了。 对，就是因为一个男人他需要一个被女人依赖的感觉。 对， 但是我们刚才纵观这个这里的故事啊，我们看门仓对于多美他好像似乎还没有这种，连这种功利性的要求都没有， 没有， 只是人性上两个生命的一种紧紧的吸引。 对， 我吸引你， 我太喜欢你了，从一开始二十多岁我见到你的第一眼可能就喜欢，有这种情愫，一直到二十年过去了，你已经是39岁的中年女性， 对， 再漂亮也漂亮不过二十多岁的像花姑 似玉的， 像花姑都一样的女性了吧， 对， 就是那个东西超越了人的颜值，也超越了年龄，也许在皱纹里 对, 对，这个很难说，只能去问门苍修造了， 对，他究竟为什么喜欢，这是一种生命的微妙，也是生命的一种奇迹，我觉得 对对、嗯、是这样。刚刚米夏讲了一些他对这个作品的理解啊，看完这部作品之后我也在想，当时我还不太了解向田邦子的生活经历啊，我就在想他是怎么找到了这么一个家庭里的角度，三个人友情爱情亲情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平衡，那 我就想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吗，还是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呢，那么从我对他后面一些情感经历的了解，我发现确实是这样。这个向田邦子啊，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很和睦的家庭里，然后有姐妹兄弟，父亲呢也就像阿轰里面刚刚提到的水田一样那样一个普通的职员，母亲呢也非常贤惠，但是这个家庭在父亲中晚年的时候，大概是在五六十岁的时候啊，有了外遇，尽管最后又回归家庭，但是确实也给很小的向田邦子的内心造成了比较大的冲击，我不能说是困扰，因为从他的作品里，包括我们等一下马上要为大家介绍的那本小短篇小说集里面，我也能够看出他是理解父亲或者说是这样一类长期在亲情中的人对情感上的需求，可能是到外部世界上再去寻找的这种心理需求也好，情感需求也好，他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深深地感到作为留在这个家庭里面的亲人所遭受的痛苦， 深深理解却不能释怀， 对， 就是有了裂痕就是有了裂痕，就是这个破镜是不能重圆的。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就是说这个家里的男主人五六十岁出轨啊，我们知道马尔克斯的这个霍乱时期的爱情啊，这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又写出的一部作品、 嗯、 这里头这个女主角叫萨尔明娜啊、 嗯、 她的丈夫是一个医生，在这个镇子上特别有地位啊，特别有名誉的那么一个人，两个人感情都很好，过的也是别人羡慕的生活，可是过着过着她突然发现家里老是有一种味儿，这种味儿让她特别的不安，总是能闻到，就是丈夫从外面回来就有一种味儿，就是这个谜底怎么揭晓的呢，就是他们有喝下午茶的习惯，有一个阳光特别好的午后，这个大夫他的先生在那儿读书读小说，他在那儿打毛衣就做一些针线活，这时候他就跟他的丈夫说，你看着我的眼睛，然后他丈夫就看着他，怎么了，就问他怎么了，这时候费明娜说，你难道不知道怎么了吗就此这个谜底就揭开了，就是他丈夫知道我的妻子发现我有外遇了 啊！ 就这个时候他的丈夫已经快60岁了，他就是在外头一次出诊的过程中爱上了一个深色皮肤的女孩这个故事特别特别有意思啊，就人性的那种微妙， 对， 就是他通过一种气味魔幻现实主义嘛，特别特别好玩，所以文学真的很有意思啊。所剩时间不多，4分钟，咱们说说这隔壁的女人。 对对对，隔壁的女人嘛，主题咱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还是主要围绕家庭。但是呢，这个里面是有5部短篇小说，不是长篇小说啊。第一部短篇小说的名字叫《隔壁的女人》，写的是一位家庭主妇不甘平淡的家庭生活，短暂的偷情又回归家庭的故事，能感觉出来这里面也是矛盾的啊。第二个故事呢，名字叫幸福，是自以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后来却发现男朋友和自己的姐姐之间似乎有着不为人知的关系。那第三个故事呢，叫核桃里的房间，讲的是一位长女，我们能够看到向田邦子的影子，父亲离家出走后，桃子就是这位长女挑起了家庭重担，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却发现母亲和弟弟的举动出乎她自己的意料，是因为母亲又和已经离家出走的父亲再度发生了私情，弟弟呢不领情，对于姐姐对她的付出完全不领情，所以这位长女感觉到一切全都辜负了我，一种比较痛苦的心情。第四个小故事呢，叫目击， 主人公浩一郎偶然发现给自己公司送外卖的外送员是父亲的私生子，刚刚相认的兄弟两个人之间特别的亲密，但是随着之后的交往，哥哥发现弟弟总是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所以两个人渐行渐远。主人公浩一郎就是这个哥哥，心中就生出了一种怎么说呢，有嫌隙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吧。最后一个小故事叫春天来了，主人公直子呢原本是想通过抬高自己的家庭条件，抬高自己的身价，给新认识的男朋友一个好印象，但是没想到谎话很快被揭穿了。更没想到的是他这位男朋友倒是对自己真实生活中的显得有些破败的见不得人的家很喜欢，因为这个家提供了他没有的这种温情啊。而且呢这个男朋友给这个家也带来了一种生机，但是很遗憾的是这种生机这种愉快的氛围只持续了很短的一个时间。 嗯，这是五个比较短的故事啊。 对对对、我们从这五个故事里面我们都能够找到阿轰，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过的这个向田邦子的创作的主题啊。似乎呢就是向田邦子内心隐藏的一种对稳定幸福的日常生活的背心力的终极大发作、全都在他的这个作品里能够体现出来了。我们刚才也提到啊，向田邦子在52岁的时候很遗憾的突然离世。那阿轰呢是自己作者在50岁那年写的，都说50岁知天命，我感觉到的是阿轰一直在用自己的一生，剧本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来寻找曾经困扰自己的答案。答案也许没有找到，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为我们读者带来了这么多优秀迷人的文学作品。 一种对情感无论是亲情爱情还有对人性的一种拷问。我觉得日本的文学作品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女作家她本身的生活经历， 对， 就奠定了她文学作品的这个色彩， 记得 对 她是有一些苍凉的，有一些悲剧色彩在里头的，这是人性的一部分，我们无法回避它啊。当你看到这个深潭究竟有多深有多远的时候，你再反过来关照自己的生活，其实也许你会更理解刚才刘颖说的那句话啊，就是古怪的形状，那句话特别特别的深刻，再把它说一遍送给大家。 好的好的、大意呢就是古怪的形状自有古怪的形状的存在理由，也许有时候这样的古怪的形状就是幸福的形式。 好好琢磨琢磨这句话啊。也特别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纪实传奇，我是米夏，下次节目再见。 酒记得带董酒，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董酒。 贵州董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